嗱，上一次我同大家系讲完咗路德记最后一个信息。路德记最后一个信息，我叫佢做奥秘又隐藏嘅外邦辛苦。嗱，呢一个信息系讲咗好多耶稣基督嘅预象，我亦都讲咗路德就系教会嘅预象。嗱，可能就俾好多人认为我系一个寓意解经家，系一个灵异解经家，因为我讲咗咁多嘅预象。所以今日不得不是讲多一篇道来替我自己是辩护一下。我不是一个灵异解经家，我也不是一个寓意解经家。其实我是反对灵异和寓意的解经。我今日叫这篇道做圣经中的比喻、隐喻、寓意和密码。其实在圣经里面真的有很多的修辞手法 ,figure of speech。这些修辞手法是有什么？是有很多的比喻，有很多的隐喻，甚至是类比，就是好像我讲的预象一样。若果能够是掌握得好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圣经。但如果你掌握不好呢，人家解经你就只有听的份，人家解错经你就跟着一起错，这个绝对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是很需要自己来到学习怎样来到解释圣经，就好像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五节，说当你竭力在神的面前得蒙喜悦，作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是按着正义来到分解神的话语，这个才是蒙神喜悦。所以今天这篇道是很重要，帮助我们怎样能够明白圣经。我将它摆入去圣经难题解答的系列里面，其实这一篇道都可以叫它做圣经里面的比喻、隐喻、寓意和密码的分别。我们先讲比喻，圣经里面真的很多比喻。比喻这个字是由希腊文的 parable 这个字是演变而成。 para 是什么？是由两个字组成， para 和 bo。Para 是什么？ Para 就是一对， Para 就是两件事。所以你见到圣经里面的比喻永远是将两件事摆在你的面前。布呢就是抌，将两件事抌在一起来到比较，这个就是 Parable。第二个特征比喻就是都是虚构的故事。如果你见到比喻是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是没有人的名字，是虚构的。最后呢，故事的后面都有一个真理，都有一个属灵的意义。这个就是 parable， 这个就是比喻。圣经里面真的很多比喻，我用了很多的时间将所有圣经里面的比喻全部都列出来，绝无例外。一讲到比喻的话，一定是两件事摆在你的面前，永远不会只是得一件事要你来到猜想，要你来到自己用你自己的智慧来到解释，没有这样的事。比喻永远是两件事来到比较。最早在圣经里面，在旧约的比喻可以讲得是种树立王。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士师记的时候，我曾经讲过基甸是有很多仔的，成70个仔，是吧？他有一个仔叫做亚比米勒，这个人他想做王，於是將自己70個兄弟是殺了，然後呢他就想做王，但是呢死剩一個走甩了，他有個弟弟，於是走來就單單打打，來到在做亞比米勒的面前，來到講了一個比喻，就是說荊棘想做王，種樹立王的這個比喻就是有個荊棘想做王，他說自己的哥哥亞比米勒就好像荊棘一樣。我们知道荆棘是所有植物当中最无用，是吗？又是很清楚将两件事摆在你的面前，亚比米勒想做王，这个荆棘想做王。还有一个旧约的比喻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牧羊的比喻。记不记得大卫和别士巴犯了奸淫，是吗？神就差派拿单先知去到他面前，讲了一个比喻来到是指出他的罪。拿单讲什么？有一个财主，屋企有很多个羊， 有一日佢有个客人走嚟佢个屋企，吓佢唔用自己嘅羊嚟到招待呢个客人，佢走去偷咗佢邻居唯一嘅羊。呢、这个邻居只有一隻羊，系佢所喜爱嘅，佢好似当呢隻羊好似宠物一样。啊，呢、这个有钱佬就偷咗呢隻羊走嚟俾佢嘅客人嚟到招待佢嘅客人。嗱，呢度系讲乜嘢啊？就系讲大卫，佢后宫三千。他仍然贪恋他手下的妻子别士巴，是吗？就是好像这个财主一样。有没有见到又是将两件事摆在你的面前？大卫的故事和这个财主的故事。所以圣经里面所有的比喻，我可以告诉你，都没有例外。两件事摆在你的面前，绝对不会给你有任何的余地来到用你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办法来到解释经文。是没有的。新约呢更加清楚，耶稣基督很喜欢用比喻来到讲解真理。大部分耶稣基督的比喻都会讲清楚是一个比喻，就算他不用比喻这个字，他在树经文都会说这件事就正如或者是如同，又或者说天国就好比，又或者他说杀种的人就好像。所以他是讲得很清楚，永远是两件事摆在你的面前。而且耶稣基督还会解释比喻给门徒听，讲完了这个比喻还会解释，然后就问门徒，我所讲的你们明白了吗？完全没有遐想的余地。我刚才讲说比喻是有几个原则，是吧？我们不妨是来看看撒种的故事究竟是不是一个比喻。我刚才说很多时都会讲明白你听是比喻，这个就不例外了。耶稣讲到很清楚，在说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三节、十节、十三节、十八节，耶稣都讲清楚这个是一个比喻来。还有呢，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嘛，是吧？一个农夫在这里撒种，有没有讲这个农夫有名字啊？没有名字。有没有讲地点啊？都没有，是吧？有没有讲时间啊？也都没有。所以证明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还有第三呢，是将两件事摆在你的面前嘛 ,para 嘛，是吧？就是农夫撒种是一样。还有呢，是人听了福音之后的回应，是吧？农夫撒种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三至到九节。听了福音的回应在马太福音的十三章十八至到二十三节，非常之清楚两件事摆在你的面前。还有一段的经文是很多人都认为是比喻，我们不妨就用我们头先的原则来看看是不是比喻。这个在路加福音的十六章是讲到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大家记不记得？我们首先看看经文有没有讲是比喻啊？没有，耶稣基督没有说是比喻。第二呢，是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啊？所有比喻都是虚构的故事，是吧？这个不是虚构的故事，这个是有名，是有真正的人物的，例如拉撒路，例如阿伯拉罕，是吧？有名字，所以不是虚构的故事。还有第三呢，是不是将两件事摆在你的面前啊？不是，只有一件事而已，就是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嘛，是吧？你不要自己加你自己的想法下去，是只有一件事的。这个就是耶稣是要讲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他未钉十字架落到阴间，带领那些义人上天堂，记不记得以弗所书的四章八至到十节啊？在未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告诉我们听阴间的情形是怎样。那段时义人和不义的人都在阴间，是吧？阿伯拉罕和拉撒路和财主，但是分开两边。所以财主和拉撒路绝对不是比喻，因为没有两件事摆在你的眼前。还有第二样圣经常用的手法，就是隐喻。隐喻这个字又是来自两个希腊文，就是 matter。 matter 就是超越的意思， pharaoh 呢就是携带，夹在一起就是 metaphor， 这个字就是隐喻。那什么叫做超越 同埋攜帶啊，係將一件事嘅意思超越咗佢原本嘅意義，去到另外一個意義，咁就叫做 metaphor， 咁就叫做隱喻。嗱，其實嚴格嚟講，隱喻可以講得係一個比喻，因為係將兩件事嚟到比較啊嘛，係嘛？兩件事比較就係 parable， 就係比喻啊嘛。嗱，比喻係長啲，因為係一個虛構嘅故事，但係隱喻咧，只係將一件事物嚟到同一個真理嚟到比較，所以隱喻可以講得係一個短啲嘅比喻。嗱，喺處但以理書同埋啟示錄兩部預言書就係充滿咗呢啲嘅隱喻，充滿咗呢啲嘅 metaphors。嗱，聖經入面有啲咩隱喻嘅例子啊？好清楚嘅喎，又係好似比喻咁好清楚。記唔記得詩篇嘅23篇啊？耶和華是我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係嘛？清唔清楚啊？耶和華係我哋嘅牧者，係嘛？嗱，耶穌基督咧喺約翰福音嘅第10章話：我是好牧羊人，我嘅羊認得我嘅聲音，係嘛？將兩件事嚟到比較，耶穌基督同埋牧羊人。是不是说耶稣基督就是牧羊人啊？不是，耶稣基督好像牧羊人一样照顾我们，带领我们，我们就好像耶稣基督的羊一样，是吗？还有呢，约翰福音15章耶稣基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你们就能够结出果子嘛，是吗？那是不是说耶稣基督是葡萄树啊？不是，耶稣基督好像葡萄树一样，我们好像枝子，如果我们成日连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就能够结出好的果子。很清楚的，将两件事摆在一起来比较，但是一个短一点的比喻。还有呢，诗篇的119篇，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喂，部圣经是不是真的灯和光啊？不是，好像灯和光这样照亮我们前面的路嘛，是吗？还有哥林多前书的12章，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一切都是隐喻。所以圣经里面的比喻和隐喻都很清楚，都是将两件事来到比较。比喻是长一点，一个虚构的故事，隐喻呢只是一个事物，都是很清楚的两件事来到比较。不需要你来到猜想，不需要你用自己的智慧来到想想究竟经文在说什么。还有第三样呢，就是寓意或者灵意。这个寓是公寓的寓，大家要留意。寓意解经不是圣经的教导来的，比喻和隐喻都是。你见到比喻在说圣经里面出现48次这个字，你就知道真是圣经的教导。隐喻呢，耶稣基督说我是牧羊人，我是葡萄树，是吗？更清楚不过，耶稣基督都引用。但是寓意解经、灵意解经不是圣经的教导来的，这个是俗世的手法来的。其实在说1世纪已经有很多这些寓意的故事。寓意的故事是什么啊？就是将一个虚构的故事后面是有属灵的教导，有一个真理在这里。喂，你说又是虚构的故事，那不是跟比喻一模一样？是的，但是比喻是怎样？圣经里面我刚才作了四五个表，是吗？永远是将两件事摆在你的面前，不需要你自己去猜想，去乱想究竟圣经讲什么。寓意呢，没有的，是一个故事后面有个属灵的意义，这个就是俗世的手法。所以很危险，1世纪的时候有人已经是将这些寓意的解经套了上去圣经那里，用寓意来到解经，用灵意来到解经，这个就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因为他喜欢点解就点解，是吧？没有了两件事摆在你的面前嘛。比喻我刚才给大家见到没有例外的，永远都是两件事摆在你的面前。寓意这个字或者是灵意这个字，英文是 allegories， 是又是来自一个希腊文 allegorio 这个字，又是两个希腊字，一个是 allos， 意思就是另外，还有呢 agorio 就是公开发言。两个字加在一起什么意思啊？ 发言人在说讲紧另外的说话，发言人在说讲紧另外的说话。边个先至系发言人啊？如果系圣经，圣经嘅作者，唔系解经家，对唔住。所以如果你系解经家，你喺说讲紧第二啲嘢，绝对好可能系错。真正嘅发言人应该系圣经嘅作者自己。但系好可惜，一世纪嘅时候，呢啲咁嘅寓意解经已经系好流行，尤其是当时嘅拉比好中意系用寓意嚟到解经。一世纪有个好出名嘅寓意解经嘅人叫做腓路，去到三世纪有个寓意解经嘅泰斗叫做俄利根，话佢解出嚟嘅嘢就好离谱噶啦。OK， 仲有第四世纪咧，奥古斯丁佢将寓意嚟到解释末世嘅神学，等阵我哋会见到。我哋先睇睇俄利根嘅寓意解经。我同大家讲过民数记，系嘛？民数记嘅33章就系讲到以色列人出咗埃及之后，去到好多唔同嘅地方喺旷野，系嘛？然后先进入迦南地。民数记嘅33章一节点讲啊？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嘅手下出埃及地所行嘅路程记在下面。哇！是民数记33章，但他们经过的路程不少于33个地方，很有趣。每个地方都有名字的，例如第一站从兰室在梭葛安营。兰室的意思就是混乱，梭葛呢是帐幕。于是俄利根就大做文章了。33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有他的名字，每个地方都有他属灵的意义。就是好像基督徒成圣的路上，我们一定要照住这33样东西来到做。哇，而且个次序还是很重要，要跟住。这个就是俄利根用寓意来到解经，很离谱的。OK， 还有呢第二个例子，亦都是一部书，我跟大家讲过的是约书亚记。俄利根他说约书亚记的10:16这一节的经文，说那五王逃跑藏在马基的大洞，记不记得啊？有欺骗人走来呃以色列人，想跟他们立约，扮到自己好像很远来到，是吧？呃啲以色列人，因为 supposedly 他们应该是将迦南人是杀了的嘛，不应该跟他们立约的嘛。他们扮到自己是很远来到，呃了以色列人跟他们立约。约书亚真的跟他们立约，并保证是会保护他们。所以当迦南人发觉欺骗人投靠了以色列人，背叛了自己走来攻打欺骗的时候，约书亚就出兵走去保护他们，将他们追赶到去一个洞穴，就是马基洞穴。五王就走进去躲埋了。俄利根讲什么啊？这五个王就是人的五官，是你的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和嗅觉。他们躲在一个山洞什么意思啊？一个山洞是地里面的山洞嘛，代表是属地属世的，所以是代表一个人的五官都是属世的。这个就是俄利根的解经，真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你看到这些的灵异解经呢都是很离谱，但我可以告诉你，今时今日的灵异解经、寓意解经没那么离谱的了。很多人都会是讲到有声有色、有文有路，加上拉比的话，加上历史的背景，讲到冠冕堂皇，好好听。但是问题在哪里啊？灵异解经或者寓意解经都是俗世的手法。若果真是圣经里面有寓意解经或者灵异解经的意思是什么啊？发言人在说讲紧另外的话嘛，边个是发言人啊？是不是解经家？不是，是圣经的作者。所以不理他讲到几冠冕堂皇、几好听，只不过是他个人的教导，是他个人的思想。还有第三个例子，亦都是一部我跟大家讲过的书，就是雅歌。雅歌我跟大家讲过，在说18世纪之前已经有500部雅歌的解经书。500部啊，18世纪 ,ok? 是多过所有其他圣经书卷的解经书。为什么会这么多不同的解经书啊？就是因为个个都用灵异解经，用寓意来到解经咯，是吗？通常在圣经里面一节的经文最多是有两个至三个的不同的解释，最多的了。但是在算雅歌呢，每一节的经文你都可以找到有20至30个不同的解释，就是因为个个都用灵异用寓意来到解经。这个也是寓意解经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有很多很好的神学家对寓意解经、灵异解经都有很大的反感。例如加尔文 John Calvin， 他怎么说？他说俄列根的寓意解经是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到折磨圣经，令到他是偏离真正的意义。加尔文直接用到折磨圣经这个字，你可想而知是有几离谱。另外 John MacArthur 他怎么说？他说圣经中没有寓意，然后他再重复一次，圣经中没有寓意，圣经只是平常的言语，他的意思就是字面所表达的，是没有更深的意义，是没有隐藏的意义，是没有秘密，是没有灵意。这个就是 John MacArthur 所说，所以圣经里面是没有寓意。寓意或者灵异解经有些什么那么危险啊？是很危险的，有三个很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啊？否定了圣经历史的事实，这个是很大的问题。因为寓意解经、灵异解经本来是俗世的手法嘛，是虚构的故事嘛，是吗？喂，那你说比喻都是虚构的故事啊，但是有没有见到圣经的作者永远将两件事摆在你的面前，令到你不能够是用你自己的办法来到解经？寓意是没有了另外那一半，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而本来俗世寓意解经是虚构的故事，令人联想到圣经的经文都是虚构的故事，这样才是最大的问题。例如就是创世纪的第一章，喂，怀疑是不是真的神创造啊？或者不是啊？或者是神在树战胜黑暗，或者神在树战胜邪恶，或者又有其他灵异的解经，是吗？令人怀疑是不是真的讲紧创造了，这样就是很大的问题。甚至有很多人认为亚当夏娃的故事都不是真实的。那出现了什么问题啊？怀疑神的创造慢慢慢慢就变成了有进化论，变成了有大爆炸论。因为为什么啊？不是神创造，人就要想一下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哪里来的啦，是吗？就用自己的智慧发明了进化论、大爆炸论。见不见到这个问题有多大？就是第一，令人怀疑圣经里面所讲的历史事实，所以是很危险。还有第二个问题呢，是令人怀疑圣经本身的经文在说讲什么。因为你不再看字面的解释嘛，你在看后面的灵异嘛，所以字面的解释不重要，就出现很多问题。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就是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里面我们都知道是预言，是 prophecy， 是吗？是讲紧将来的事是会怎样发生。但是就有很多神学家讲什么啊？不要看字面，这些不是预言来的，是什么啊？是当时那些以色列人是被那些外邦人统治嘛，不够胆讲真说话嘛，就怎样啊？讲些话出来似是而非咯。那你们就以为是预言咯，是 prophecy 咯。不是，是那些人在乱噏而已。问题在哪里啊？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的24章15节告诉我们，但以理书里面讲的是预言。有解经家走出来说但以理书讲的不是预言，谁个啱啊？耶稣啱定是这个解经家啱啊？梗是耶稣啱啦，是吗？想都不用想啊，这些嘢。仲有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刚才讲奥古斯丁是用这些寓意的解经、灵异的解经来解释末世的神学嘛，是吗？神应许以色列人是有个地上的王朝嘛，耶稣基督会走回来掌权的嘛，是吗？但是奥古斯丁就将他寓意化了，那你说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啊？ 喂，喺四世纪嘅时候，君士但丁接纳咗基督教，成为罗马嘅国教，系嘛？一时间教会都系被政府嚟到支持噶。喂，教会嘅米饭班主就系罗马政府。哇，嗰啲官员走嚟听你讲道。喂，你企喺个坛上讲道，你会唔会话？喂，耶稣基督好快翻嚟啦，佢会铲除晒、消灭晒所有世上嘅呢啲国家，包括罗马政府，系嘛？建立一个以色列人嘅国度，耶稣基督会翻嚟掌权，你够唔够胆讲啊？你个米饭班主就坐喺度听你讲道，你唔够胆讲，咁你点啊？寓意化佢咯。哦，呢个只不过系心中嘅国。是属灵的国，不是一个真真正正世上的国，所以就影响到中世纪和天主教对末世的观点。这个影响力有什么影响力？我讲罗马书的第三章的时候我都讲过，为什么历史当中对犹太人这么大的逼迫，这么大的大屠杀，这么多的大屠杀，为什么？神俾以色列人嘅应许冇晒啦，以色列人根本喺世上冇意义嘅，冇存留嘅意义，杀啦吓，大屠杀啦，嗱呢一个就系问题。所以寓意解经唔单止否定圣经嘅历史事实，亦都否定咗经文所讲紧嘅呢一个真正嘅意义。仲有第三个问题咧，就系令到人唔识得点样解经。真正解经的方法应该是照字面解经，是用圣经来到解释圣经。寓意解经或者灵意解经呢，啱啱相反，你要看后面那个真正那个解释，或者有个属灵的解释，啲人就唔再注意字面讲紧乜，係咪？慢慢慢慢点啊，妹仔大过是头婆，个个都走去睇后面嘅灵意，冇人走去注意经文喺住讲紧乜嘢嘢。其实圣灵默示圣经，每一节的经文只有一个正确的解释，就是原本圣灵希望我们所学到。但是如果你去用寓意、用灵意来解经的话，你看看雅歌解出有多少个解释，每节经文二三十个解释，是吧？哪个才对啊？那你说，嘿，你说听最大粒那个咯，最大粒那个怎么说，就是怎解咯，你说是吧？喂，最大粒嗰个用寓意解经，时时都解错经，所以你千祈唔好啊！应该系照字面、照圣经嚟到解释圣经。如果我哋习惯咗听嗰啲高人嚟到讲到嗰啲寓意解经家、灵意解经家，慢慢慢慢我哋自己就唔再识得解经。其实每个人都应该识得解经。真系呢啲寓意解经咧，我可以话你听，真系好好听。我记得我啱啱做基督徒嘅时候，曾经听一个好出名嘅寓意解经家嚟教会讲道，当时仲系陈牧师做牧师。我记得我听完咗之后，我走去揾阿陈师母，我话：哇，点解咁好听噶？有边个能够解经解到佢好似咁好听？个答案系乜嘢啊？就系冇人能够解经解到佢咁好听咯，系嘛？呢个系佢嘅解法啊嘛，系佢自己嘅解法啊嘛。冇人能够解到好似佢咁噶，但系好可能就系错嘅，因为佢唔系照字面嚟到解经，系嘛？所以呢个正正系问题，慢慢慢慢我哋就唔识得解经，我哋要系照住字面解经。嗱，我头先话寓意解经、灵意解经嗰、那个字嘅意思系乜嘢啊？发言人讲紧另外嘅话啊嘛，真正嘅发言人我哋要知道系圣灵默示圣经所讲出嚟嘅话，我哋每个人都要。照住我哋今日嘅经文，就系提摩太后书嘅二章十五节，要凭住正义分解圣经。嗱，呢个系非常之嘅重要。嗱，我头先话 John MacArthur 话圣经入边冇寓意，冇灵意。嗱，我相信有好多熟悉圣经嘅人就会抗议，因为点解啊？寓意呢个字真系出现咗喺圣经入边，喺加拉太书嘅四章二十四节。是有寓意、有灵意这个字。很多的神学家都说这一节的经文是在新约书信里面是其中最难解的一节经文。我刚才讲比喻这个字圣经里面出现48次，是吧？如果寓意这个字只出现一次呢， 你会说为什么会这么悬殊的？很明显就是圣经真的有比喻，但是寓意呢只是出现一次，是吧？那你说为什么会出现那一次才行？若果圣经不主张我们用寓意用灵意来解经的话，其实很简单，其实保罗的时候很多人我说已经是用灵意用寓意来到解经，很多个学者都认为保罗在这里其实是想矫正一些错误的教导，就是用灵意用寓意来到解经。保罗说若果真的发言人在说其他的话，喂，只有我才是真正的发言人，保罗是圣经的作者嘛，是吧？他才是发言人，他才有权告诉我们圣经在讲什么嘛。所以他在这节的经文就是想矫正当时错误的教导。加拉太书的4章24节的原文讲什么？保罗说让我用灵意解释这节经文。见不见到的分别在哪里？保罗不是说让我将经文里面的灵意解释出来，而是他说让我用灵意来到解释，分别在哪里？如果他说让我将圣经里面的灵意解释出来，那就是说圣经里面真的有灵意。但如果他说我用灵意来到解释这节经文，就是说喂，只是你们懂得用灵意解经啊，我够懂了。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听灵异的话，我解释给你听这节经文讲什么东西。这一个就是保罗相信他当时加拉太书4章24节就是这样解。其实当时已经有很多错误的教导用灵异来到解释很多的书本，尤其是创世纪，例如撒来和夏甲的故事，等阵我们会见到那些人会灵异化了，属灵化了，解释出来的似是而非，搞到乱晒龙，所以保罗才要来到是矫正这些错误的教导。很多的神学家都注意到其实保罗不是用寓意来到解经，为什么？他没有否定这节经文的历史事实，他亦都冇用另外嘅意义嚟到解释，下甲就係下甲，撒拉就係撒拉，佢冇走去喺处讲緊另外嘅说话，佢只係讲咗啲预象。喂，你话预象係乜嘢呀？记唔记得上一次我同大家讲路德记最后嗰章讲咗好多预象呀？波亚斯就係耶稣基督嘅预象，係咪？路德就係教会嘅预象，圣经入面真係有预象，但是没有那么深的意思，没有隐蔽的意思，但的确是有预象，这些预象其实都很明显的，是吧？波亚斯是耶稣基督的预象，明不明显啊？非常之明显。不妨我们就来看看这节经文为什么会有寓意这个字。在加拉太书的4章23至24节，保罗说那出于婢女的是按着肉体生的，那出于自由的妇人的是凭着应许生的，这都是寓意的说法。有没有见到 我用寓意解给你们听，这都是寓意的说法，不是说经文真的有灵意，是吗？这个寓意的说法是什么？那两个妇人是两个约，一个是出于西乃山身子作奴仆，这是下甲，另外那个呢是撒来生的，是圣灵生的，是属于上高的耶路撒冷，是属于天堂的，是自由的，不被罪来到捆绑的，是属于新约。另外下甲生的呢是属肉体的，是下面的耶路撒冷，是为奴的，因为是被罪捆绑， 是属于旧约，靠守律法来到希望得救。有没有见到只不过是两个预象属耶稣基督的和不属耶稣基督的，只不过是预象，就是好像波亚斯是耶稣基督的预象，路德是教会的预象，是吧？有没有见到只是预象而不是说有新的解释？其实在圣经里面真的充满了耶稣基督的预象，全部圣经都是有关耶稣基督，这个是圣经教我们。在诗篇的40篇第7节，耶稣基督说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喂，有人抗议说喂，牧师你看清楚一点，这个是诗人讲话，不是耶稣基督。但是希伯来书的第十章 第十七節，希伯來書的作者被聖靈默示話給我們聽，這個是耶穌基督在說話。還有更加直接的經文呢，路加福音的24章27節和44節，記不記得耶穌基督為我們釘十字架，死後復活，然後在以馬五斯的路上見到門徒跟他們解釋，解釋什麼啊？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有沒有見到摩西和眾先知就是舊約嘛？原來舊約裡面有很多關於耶穌基督的事蹟，關於耶穌基督的預像，他跟門徒講清楚了。然後在44節呢，耶穌對他們說，這就是我從前與你們同在之時所告訴你們的話，說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和詩篇上所記的，凡指著我的話都必應驗。有沒有看到啊？不單止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書，還加上詩篇。舊約真的有很多關於耶穌基督的事蹟，關於耶穌基督的預像，是吧？所以預像是絕對是有。另外呢，不单止耶稣基督自己讲，还有新约的作者都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希伯来书的第十章讲什么啊？以色列人以前献上千千万万的牛羊，这些是什么的预像啊？是耶稣基督的预像，是吧？就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成为赎罪祭嘛，是吧？经文说本物的真像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嘛，所以这些的献祭都是耶稣基督的预像。还有保罗在树哥罗西书的2章16節说，节期月朔安息日都是耶稣基督的影子嘛，是耶稣基督的预像嘛。这个就是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犹太人的日历、犹太人的节期都是有关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和第二次来临，这个我讲过很多次了，是吗？还有呢，在树罗马书的5章14節，保罗说亚当是耶稣基督的预像， The type of Christ， 原文讲得很清楚。这个预像当然是反面的预像，不是正面的。看罗马书的5章19節你就知道了，因一人的叛逆，众人成为罪人，这个就是亚当，是吧？同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了义，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亚当是耶稣基督负面的这个预像。还有呢，哥林多前书的10章4節，保罗甚至说昔日在这旷野的那块磐石都是耶稣基督的预像，是跟住以色列人。你说为什么啊？有很多解经家都说，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在旷野没有水饮啊，是吧？神就差派摩西第一次以杖击石出水，以色列人有水饮了。第二次呢，又是没有水喝，神同摩西说你吩咐磐石出水，不要击打，吩咐就得了，是吧？但是摩西怎么说？又找支杖仔去击打磐石出水，记不记得这件事啊？结果怎样啊？神同摩西说你不可以进入迦南地。哇，为什么会这么大罪啊？相信他就是搞错了耶稣基督的预像。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为我们受罪嘛，钉十字架嘛，就是好像人将这个杖击打磐石出水嘛。但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呢，是荣耀的主，是审判的主嘛，你不可以再用杖击打的了，第二次，是吧？摩西就是搞错了，是吧？不能够进入迦南地。所以哥林多前书的10章4節说连这个都是耶稣基督的预像。圣经里面就充满了耶稣基督的预像。你只是看创世纪，挪亚方舟、逾越节的羔羊、亚伯拉罕献以撒、会幕的陈设，这一切都是耶稣基督的预像。我以前都跟大家讲过，节期和献祭我刚刚讲了，是吧？民数记21章，连那个铜蛇我都跟大家讲过，都是耶稣基督的预像，不是我讲的，约翰福音的3章15節，约翰都是这样讲。所以经文入面、圣经入面是充满了耶稣基督的预像，这些是真的有。 嗱，所以以正义分解圣经应该要点样嚟到分解啊？系照字面嚟到解释，千祈唔好用寓意同埋灵意。我指出咗三个好大嘅问题，系嘛？否定咗历史事实，否定咗本身经文讲乜嘢，令到人唔识得解经。所以我哋要学习用字面解经。嗱，你话点解要用字面解经啊？我亦都可以俾你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耶稣基督自己都用字面解经。记唔记得耶稣基督在旷野被撒旦来到引诱，是吗？耶稣基督用什么话语来到回答？每一句的话语都是出自生命记的第六章和第八章，完全一样。耶稣基督是照字面来到解经。还有呢，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八节，耶稣基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解经有几字面化？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除。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怎样解经。还有第二个原因，为什么要字面解经？因为在说圣经背后都有一位的圣灵，是吗？所有用的字眼、用词、修辞的手法都彼此呼应，一气呵成。记不记得我上次跟大家讲最后路德记那篇道啊？奥秘又隐藏的外邦辛苦，是吗？你有没有见到所有的经文全部一气呵成，互相配搭，是吗？这个就是因为后面有一位的圣灵，有同一位的圣灵。但若果你不去看字面，你只是看后面的灵异，你是见不到这一切的，所以你就会错过了这些这么精彩的圣灵想要我们知道的事。我解经解了几十年都是用字面解经，从来是没有经文不能够被字面来到解释清楚。还有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我们要用字面解经？因为如果我们靠住字面，靠住圣灵来到光照我们，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圣经，不需要说等高人来到是教我们怎样 来到读经。哥林多前书的二章十三至到十四节说，并且我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话是什么？圣经的话语。为什么属灵的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是吧？有没有见到经文说不是用人的智慧，不是你自己怎么想，字面怎样解释，你靠着圣灵来帮助你，你自然能够明白圣经。寓意解经、灵意解经，只有那些神学家，只有那些神学院的老师教授才能够明白。如果真的要用灵意或者是用寓意来到解释经文，相信将来在天堂的全部都是神学院的老师啊、神学院的教授啊，或者这些寓意解经的人才能够是去到天堂，是吗？但是不是的嘛，每个人都要懂得怎样解经，这个是圣灵教导我们，这个是圣经教导我们。甚至我也听过有很多的讲员口出狂言，说要为我们来到解码。解码，圣经里面没有密码的，很对不起。OK？ 圣经里面没有隐藏的意思，没有更加深的意思，没有密码，全部都很明显的经文。所以千祈不要被蒙骗，以为圣经背后是有这些意义，每个人靠字面、靠圣经解释圣经都能够明白。为什么我说靠圣灵就能够明白圣经啊？这个是圣经话给我们听，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有没有见到这里是哪个指点我们、指教我们是认识一切的事啊？是圣灵，是吗？还有约翰福音的十六章十三节至到十四节呢，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于我的告诉你们。有没有看到这里又是说是圣灵引导我们明白一切，所以靠住圣灵我们真的能够明白圣经里面讲什么。经文不是说你要等那些高人啊，那些寓意解经家灵意解经家来引导你，是吧？是圣灵引导你吗？每个基督徒我们身上都有圣灵，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应该能够明白圣经。当你不能够明白的时候，你就要多读些圣经，用字面用圣经来解释圣经，你一定是能够明白。所以要小心寓意解经和灵意解经。我亦都曾经听过有一个学者，很出名的学者说，喂，你这样解经就是照字面解经的了。喂，有什么不妥啊？我给他的回答就是说，有什么不妥啊？圣经教导我们是要靠住圣灵照字面解经，耶稣基督都是自己用字面解经。最后我想跟大家看的就是圣经里面有没有密码。在书以赛亚书的45:19和48:16，神话什么啊？我从来没有在隐密黑暗之地说话。神话我从来没有讲隐蔽的事，我讲的事都是明显。只有那些假神，假神讲的话才是似是而非。在住以赛亚书的8:19-29:4，神讲的话永远都是明显的，是清楚的。神给我们的指示都是能够明白的。申命记的29:29呢，隐蔽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者律法上一切的话。隐蔽的事所谓的密码是属于哪个的？是属于神的嘛？你不要意图去揭发，你不要那么诸事，不属于你的事你不要走去看，你看了之后对你都无益，反而会有害。申命记的29:29讲什么？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嘛，你们要遵行律法上一切的话嘛。喂，试问如果不明显你怎能够遵守才得的，是吗？所以神给你的话一定是明显的。圣经不是一个迷藏，不是一个谜语，不是说喂你猜得啱，哇神奖赏你被祝福，哦你猜错了对不住，神就诅咒你，不是这样的嘛。所以圣经里面绝对是没有寓意，没有灵意，是没有密码。最后想跟大家看一看，就是总结一下我今天所讲的，就是圣经里面有没有比喻啊？有，是吧？比喻这个字出现了48次，耶稣基督很爱用比喻，所以绝对圣经里面是有比喻，但是全部的比喻呢将两件事摆在你的面前，不会是给你自己去估估下的，是吧？隐喻呢，有没有隐喻啊？有，耶稣基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我是好牧羊人，是吗？又是很清楚的，耶稣基督说自己就是葡萄树，自己就是牧羊人，你不需要去遐想，不需要去猜想。圣经有没有寓意啊？有没有灵意啊？没有，这个是俗世的手法，是吗？寓意灵意这个字在圣经出现一次，就是保罗要告诉我们听，喂，若果真的发言人讲紧另外的话，保罗话我先至系发言人，因为我系圣经作者，系嘛？其他所有人讲嘅都系发噏风，保罗话只有我系真正嘅发言人，所以佢就系俾咗我哋睇。而保罗嗰一次所指出嘅，唔系话乜嘢寓意，唔系灵意，唔系话后边有啲咩秘密嘅解释，而系预象啊嘛，就系好似波亚斯系耶稣基督嘅预象，路德系教会嘅预象。圣经有没有密码？最后没有密码，是吗？隐蔽的事是属于哪个？是属于耶和华的，是吗？明显的事才属于我们的嘛，我们要遵守的嘛，不明显怎能够遵守呢，是吗？所以圣经的话语是很清楚，愿意我们都能够学习，每一个人都能够是用字面来到解经，来到学习用圣经来到解释圣经，以致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蒙神喜悦的仆人。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 感謝你是给我们是有这篇道，给我们见到圣经里面是有很多修辞的手法，例如是比喻，例如是隐喻，但是圣经里面绝对是没有寓意、灵意解经或者是密码，这一切都是隐蔽的。但是圣经里面讲给我们，要我们去遵守那些明显的事，所以这些都不是我们所追求。愿意我们都能够好像保罗教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十五节，要用正义来到分解圣经，以致我们是能够成为一个蒙你喜悦的仆人，将一切的荣耀重赞都归给你。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